第十四集，小胖。这天上午的体育课后，梁胜涵约上安宁一块吃饭，却没有叫上小胖。安宁本想回头招呼小胖，却被梁胜涵制止住了。 小胖，去， 他不去食堂吃饭的。 这话是没错，小胖的确很少去学校食堂吃饭，说是吃不惯食堂的菜。他是他们那一层楼出了名的吃货，不仅吃遍了大学城周边，各种烧烤摊儿、街边麻辣串也没放过，还因为这个患过胃病。安宁记得，胃病那次还是梁胜涵大晚上送小胖去校医院的。他隔着梁胜涵的肩膀，望见小胖一个人慢吞吞掉在人群后面，看着好像也不想跟上大部队了。虽然平时他们不一块吃饭，但下课后也都是一起走的。现在这样，小胖得多难受啊。那天吃午饭的时候，梁胜涵和安宁说起了校园网上的帖子。 哎，你看校园网的帖子了吗？ 不是他。 安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都和梁胜涵说了。梁胜涵听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安宁知道自己也不能再做些什么了，该说的他都说了，别人信不信却由不得他。没想到那天吃晚饭的时候，安宁居然在法学院的宿舍食堂见到了小胖。他不知道在这种时候小胖为什么忽然来食堂吃饭了，但看着他一个人坐在热闹的人群中，承受着似有若无的视线，他想小胖也是有反骨的。他打好饭，端着餐盘走到小胖对面坐下。小胖抬头看见他，眼神有点惊讶。 怎么来食堂了呀？不是说吃不惯吗？ 哎，现在可能只有你愿意搭理我了。说不定这样还会连累你，毕竟你当时也在那儿。他们说不定会说你是故意包庇我的。 安宁坐下来和小胖一起吃饭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只是觉得他太孤单了。小胖随口这么一说，他竟然也有点后怕了，怕流言蜚语和异样的眼光会波及自己。那天的晚饭，他虽然陪着小胖，却也无法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，和小胖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交流。原本是想安慰鼓励对方的，到头来自己却怂了。他为这样的自己而感到羞耻，但又挣脱不了那种人言可畏的恐惧。也许他的胆怯反而让小胖更难过了。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不该这样，不应该这样，为什么人们会明知自己做的是对的却不敢发声呢？第二天的大学英语课，小胖缺席了。上午两节课过去，安宁留下来打扫教室。教室的人陆陆续续都走光了，梁胜涵却还没走。 你还不去吃饭啊？ 啊，就走了。哎，安宁。 嗯。 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。你就当是我给你提个醒吧。暂时还是别跟小胖走得太近的好。我知道你同情他，但是你就真的确定他是无辜的吗？ 嗯。 咱们都是学法的，你说你要是个律师，接了他的案子也就罢了，不管他是不是冤枉的，作为律师不相信也得相信当事人。可是你现在又不是律师，说白了你现在就是一个群众，你懂我意思吗？ 我懂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真的看见了那个偷窥狂了。如果你们觉得小胖是偷窥狂，是因为他刚巧从男厕所里出来，因为他刚巧皮肤黑还穿着深色的衣服，那我觉得我看见的那个人比小胖可疑多了。你们没有看见那个人，可我看见了。我要是再和你们一样去怀疑小胖，那不是真的怀疑，那只是因为我懦弱。你可以这样，因为你不知道真相，你的怀疑是合理的，但我不行，我那么做就不合理。 梁胜寒陷入了长久的无言。他发现这学霸有点傻，到这个节骨眼了还在那儿合理不合理的跟自己较劲半天，但又傻出了一股让他挺佩服的劲儿。面对这种傻勇，实属多说无用。最后他只得点了点头，摆摆手走了。晚上安宁从图书馆自习回来，一回宿舍就往隔壁梁胜寒和小胖的寝室瞄，不知道那两人处得如何了。他知道偷窥狂不是小胖，可是只有他一个人见过真的偷窥狂。不，也不是只有他，还有秦威航。秦威航说过只要见到那个人就会认出来的。可这都过去两个礼拜了，秦威航这两周来学校一共才六天，也没有见他认出那个偷窥狂。真担心秦威航忘了呀。刚想到秦威航，微信就响了，那么巧就是秦威航发来的。他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留了两个字，是他。这条微信是下午六点一刻时发过来的，不知道是不是网络延迟的原因，现在才跳出来。安宁连忙放大了照片，照片是在学校大门拍的，虽然离得有点远，但秦维航拍得还不错，挺清晰。照片上是个皮肤有点黑、个子不高的男生，瞧着好像还比自己更矮小一些。真没想到，居然真被秦维航撞到了。但照片上这个人，他并不认识。他才发觉，自己和秦维航是半斤对八两，他平时不是打工，就是泡图书馆，除了班上的人，本年级的人都认不了几个，更别说整个法学院的人了。微信忽然又跳出来一条， 要我抓人吗？ 秦威航，你不会真抓人了吧？ 安宁吓得嘴里的牙刷都掉了下来。这条的时间是六点二十，他顾不上嘴里全是牙膏泡，忙语音回复秦威航。他发完，等了一会儿没消息，惴惴不安的边刷牙边等着回复。虽然从体格上来讲，秦威航可以轻易制服那个小个子偷窥男，但关键是他没证据啊。 没有，你没回我，我就没管了。 啊，那就好，现在先别打草惊蛇，我去问问梁胜寒认不认识这个人。总之，谢谢你啊。 秦威航没再回他，他也习惯了。洗漱完，他拿着照片去隔壁寝室，打算问问小胖或者梁胜寒。小胖给他开了门，梁胜寒没在，难怪寝室里这么清静。小胖一听他说秦威航撞见真偷窥狂也来劲了，可点开照片发现自己也不认识。 这人不像法学院的人啊。 你确定吗？ 反正不是我们年级的。 有没有可能是来法学院上课的其他学院的人？课程时间可能和我们一样，可以排查一下。 他俩说干就干，坐在电脑前对了半天课表，最后排查出来，当天来法学院教学楼上大课的还有外国语学院和文学院的两个班级。这下范围更小了，而且这个法学公共课是二年级才有的课程，他们一口气就将范围缩小到外国语学院和文学院二年级。 外国语学院和文学院都有可能，改天我们去蹲一下吧。 嗯嗯，不用蹲了。我认识外院和文学院的学姐，我帮你们打听。 我就知道，梁哥你不会不管我的。 哥，对不住你了，之前怀疑过你。 小胖立马给他来了个熊抱。梁胜寒个子还没小胖高，感觉自己好像抱了一个大个的黑皮德国牧羊犬，又大只又傻乎。学霸还站在他们旁边一脸慈母笑，这一幕可真是肉麻死了。